乔家对乔简的事儿还一无所知，他现在头疼的是关于少奇这件事儿要怎么下手。自从在暴风那里领了那三个打手，乔家已经开着一辆 SUV 在少家门口蹲了快一宿了，这个期间一直有人进进出出，不过关于少奇真的是连影子都没见到。但是就自己而言，乔家其实不太希望少奇出来，最好他能在家躲一辈子。越想越烦，乔家忍不住又去磨烟，结果被旁边的男人突然一把扣住了他打算去拿打火机的手。专门喜欢找他不痛快的是桑杰，而他看着乔家一脸的焦虑，态度也有点不屑。 你是不是从来没干过这种活啊？要是这么怕，你不如回去。 回去？这个字眼让乔家忍不住笑了。 回哪儿去？我还有地儿回吗？ 他跟这几个人素昧平生，反而说话无所顾忌。乔家拨开桑杰的手，点上烟。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觉得这么等没用呗。但我告诉你，这个少奇是少东的保卫疙瘩，平时出入身边好几个保镖根本下不了手，你不先摸清楚他平时的作息路子，根本没用。 抓活的本来就比搞死一个人麻烦，何况他们现在的目标还是个非同一般的麻烦。桑杰的视线往车外边看了一眼，然后哼了一声。 哼，就算带着保镖想下手还是可以，我只是觉得你只守在家门口没用，万一他根本不在家呢？ 这种时候少东无论如何不会放他出门的。 仿佛是为了打他的脸，话刚说完就看见少家大铁门缓慢地打开，里面开出一辆车，虽然窗户都被遮挡得很彻底，但就从车开出去的瞬间，从驾驶座看过去，还是能隐隐看到后座上是一个女人，那个轮廓跟少奇很像。乔家咬着烟，当机立断发动了车，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。这时候这疯女人出门干嘛？心里一边咒骂着少奇不知死活，乔家跟车的时候还特别小心。而身边的桑杰他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地开始做准备工作了，绳子、胶布、枪，看着那些一应俱全的玩意儿，起码乔家确认了这几个都是行家。前面的黑色轿车开得比较缓慢，似乎要去的目的也不是太远。桑杰跟后座的穆克和阿森交代， 一会儿只要车停下就动手。 明白。 那两个看着就不太聪明的傻大个，带着口音的应声里都带着掩不住的兴奋。乔家心里发堵，搞不懂怎么有人做这种事儿都这么兴致勃勃。车一路越开越荒凉，原本以为不会太长的路途竟然意外的一直没停。但是乔家在这个过程中心里却越来越犯嘀咕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他总觉得这条路眼熟的有些可怕。相似的小路，相似的偏僻，相似的鸟不拉屎鸡不下蛋，他摸着方向盘的双手甚至有些微微发抖，一直到熟悉的建筑物出现在眼前。下一刻眼见少奇的车停下，乔家实在忍不住骂了一句脏话。桑杰最先察觉到不对劲儿。 怎么了？ 乔家咬紧牙根，他转头瞪了桑杰一眼。 他下车就动手，一秒都别耽搁。 他觉得老天爷简直是以耍他为乐，少奇为什么会到孙鹏这儿？果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乔家决定在少奇下车的时候立刻动手，主要是想不惊动孙鹏和郭林。他是个不相信巧合的人，在这个时候少奇出现在这个地方，虽然他不能肯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是大概率郭林可能有动作了。而会用到少奇这层关系，乔家觉得肯定不是小事儿。但是他不想郭林动，他用了下药这么极端的手段，欠了孙鹏一个天大的人情才把人困在这儿。郭林如果重新掺和回来，那一切就白搭了。当初耿伟抓着他领子跟他说的话，他至今都没忘记。 乔家，你知不知道郭林碰了那种东西，相当于这辈子就废了。他的卧底是没有局里授权的。暴风那群人，当初我们这么多人，拿了这么多把枪都搞不掉，现在他连个辅警都不算，没枪没人的跑去做卧底。 你就是存心把他的命搭进去呗。 说这段话的耿伟其实不是太清醒，那是在他和郭林还没接上头的时候，耿伟大概是在谁的忌日里情绪很差，喝了不少酒之后，不仅吐了他房间一地，还连带着骂了他一个狗血淋头。但当时他没还嘴，耿伟说的那些话死死地被他印在了脑子里。乔家不太了解警察这个系统的程序，其实从他的理解出发，郭林吸毒这事儿是被迫的，戒断也是在单位的安排中康复出院的，他不懂怎么就不能继续做警察了。不过无论耿伟说的是真是假，他知道那段话的意思是那些不太干净的事儿，郭林参与的越少越好。以前俩人还是简单的线人和联络人的时候，郭林也曾经告诉他，卧底哪怕是在为了完成任务也不能犯法，不然还是一样要承担法律责任。全身而退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，奈何现实就是想解决暴风和少东这样的双头蛇，不损失一兵一卒就达成目的，乔家觉得是异想天开。当然这个想法如果被郭林知道，少不了又要骂他一句自以为是。可乔家自己很清楚，以前的自作主张是为了自保，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人，而现在做的只是为了保住郭林。不得不说这个目的要比自保简单明了多了。原本桑杰他们对乔家迟迟不动手还有些微词，现在看他决定下得这么果决，不由对他有些改观。他们跟乔家不一样，这种活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是送上门的立功机会，不要说犹豫，他们连慢了一步都怕错失良机。所以少奇的两只脚也就差不多刚踩到地，就被一冲而上的桑杰三人围住了。虽然他旁边的保镖立刻就掏出了枪，终究还是慢了一步。乔家开着车直接就撞上了他们的后备箱，所有人亮枪的瞬间，乔家一把打开了副驾的门。由于后车门本来也没关上，桑杰拽着少奇就跳进了后座，余下两个叫穆克的还算机灵，先钻进了副驾驶。另一个阿森眼看来不及上车了，桑杰没有犹豫，探头就是一枪。整个过程仿佛演练了无数遍，除了开车的乔家在听到那声枪响的时候心头跳了一下，车上的桑杰他们完全是一副兴奋到疯狂的欢呼。当然被当成人质的少奇也开心不起来，他从被抓住的一瞬间就在惊呼，桑杰觉得他太烦，直接用枪托把人砸晕。搞定了少奇，他一巴掌拍上了乔家的肩膀。 乔哥漂亮啊。 乔家眼角瞥了一眼肩膀上的手，头却忍不住往相反的一边歪了一点。他靠在车窗边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，眼底的神色看不出任何情绪。他现在满脑子都在盘算一件事儿：刚才的发生的一切，郭林会不会看见？郭林看见了，他当时人就在窗边。事实上，从少奇的车刚到楼下，孙鹏就有消息带给他了，人是冲着他来的。如果不是身体原因，郭林是会下楼去接人的。所以少奇被绑的全过程他都看在眼里，包括乔家甩尾接应的时候。虽然他从楼顶看不到驾驶座上的人是谁，但是就是凭着一股感觉，他也知道司机是乔家。因为事发的太突然，在最初的十几秒里，郭林浑身的体温褪去得很快。他当然不相信乔家是出于个人意愿要绑架少奇，但暴风贸然对少奇动手目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少奇为什么会知道他在这里？电话里少奇说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他，要说的又会不会跟乔简的事儿有关？其实从他出事儿，耿伟也断断续续地告诉过他，少奇一直在想办法打听他的消息。原本少奇也是因为想要逃避孟哲的死才会移情投射到他的身上，这中间出了这么多的事儿，他跟乔家的关系一度也闹得沸沸扬扬。虽然他跟少奇之间没有说得太明白，但是他能感觉到对方也在刻意拉远跟他的距离。但说到底，从孟哲还在的时候他就认识少奇了。虽然少奇是少东的女儿，但他对他爸的所作所为其实了解的并不太多。但在郭林的眼里，少奇平日的生活起居每一分所需花销都是少东买单，那他也不是纯然的无辜者，充其量不能算同伙。可既然是利益既得人，郭林心里清楚他们之间就不存在任何情感的空间。如果不是孟哲死前留了话， 郭林对少奇可能会撇得更为干净。只是从小就在温室长大的少奇并不是这么想，他总觉得孟哲跟郭林是兄弟，在他的意识里也就是他的朋友。他至今也不太理解孟哲当时选择跟他爸对立的出发点，但是关于郭林的事儿，总还是会让他上一点心。